可恨呐！像我表妹接着是这样出国，我舍不得删他们这一段姻缘，是我能向我心头之恨呐。师妹婆，你平时规矩多端，现在怎么连一个吉他都想不出嘛？ 哎呀，小胡公子啊，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像那李秀英乃是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这小子在哪里担当得起呀？ 这你怕什么？一切由我担当。 一封书信，顾文玉表兄亲戚，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待我仔细一看。一字玉尊，文玉表兄之命，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一份，又以中秋一别。神情长记心头，只盼月老千眉恩爱空间八岁。那小是非人员你命另配论证，我在家道王家岂肯得心忘酒，若说一次了表心意恩论四恋情意难丢，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虚手，李子秀英连胜八败，连胜八败。他们是姑表兄妹，是有青梅竹马。记得那天酒宴之上，姑女面露不快之色，况且有这子，若尊未平，好吃也。 叔啊，李尚书，你光为尚书少家教，我望闻清风月名声，月令神中之不断，这几次他容真名声。与他去争吵，这秋日孙杨锁门庭，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李亲家是四合的我家，是今晚抱举我上京为官。夫人，我去京以后，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 哎呀，老爷，媳妇都娘有才有貌，老太婆欢喜还来不及。老爷，侬只管放心好哉。 夫人进去禀告，玉空丧了爹娘心， See?

爷他不肯上路，你连夜不在，如今走得起？春香，你先去睡吧。小姐不在，我也不在，我要陪伴小姐。春香啊， 去 快进 我听我起来起来 哼 哎呀多速度速度会弄个堵去去玩个梨啊好笑啊林氏个书呆子不懂道理的看了某某脸上不要生气啊根本还不要我去这样 你不送不 不要送不要送哎呀林能做啥了 孩儿想送母亲 非要能送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能帮我手动哎呀等一下来来来来 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 不错让我管这个门 母亲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 叫我关门不要上锁哎侬都是底薪之我了 家有远亲父少小子眼神这得多 Oh 夫人，谢用场。 好的啊， 伯伯，官人不去，那媳妇我也不去了。 哎呀，媳妇头娘，离家只有侬一个人，没有外门不回去，还得那娘要发放心的，还不阻止侬做官回去好的，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辰光不早，快点动身。 伯伯 啊， 这媳妇心心念佛，为病母亲。 哎呀，好媳妇，俺不阻止了，只会封死我的丞相，叫王府陪酒去。 十分钟为自己没有为门续身。对了，之前曾经的回族娘家分明是与顾朋友有一类心。这 启禀老夫人，饺子美丽，请少夫人赏酒。 这下岂不是得其受人，倒便宜了这个天真。 娘身边多做几事，由为娘照顾，好好养些身体。哦，春香，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 是，夫人。 李夫人，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姐。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请少夫人亲自出用。 儿啦，向你公道娘家，原先怎么就有书信来了？ 母亲，有女儿 插足。 Thank you.

说，真逼得庞上母亲。

黄杰路儿的娘身体虚实恳求母亲死儿冤死要无家增长离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金红潘氏爷恩女，弟媳佳儿，请各位姐妹登堂。们胆小真邪恶，恰不见秋香美若君。世人一到江开店，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难。哎呀，这便是如此好。秋香，我绝口上前将他定啊，不，今夕为露写情狂，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像， 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理。是我这一了，东家最近去世病伤，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妻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相夫要来马伯娘，官子官万爱是对付夜光，而夫姐妹多爹哥，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秀色清幽透不下。巧戏有情啊人，月老助我说愿上，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今日是 弟呀，弟弟，你的早晨是天早晨，雨后的苦苦将他争光芒。 分明是那家一树红。

Thank you.